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今儿个直播间真热闹， 后面一句继续OK， 这个 freestyle 不行。 人家是一个就是有摇滚流行的风格的乐队， 对，我这直接 不是 rap。OK， 怎么你要接档吗？好、我这个 FR 刚刚就休息一下啊。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另外一支乐队啊的这个女主唱 Coco。 嗨， 好了， 也邀请所有在下班路上朋友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因为菲尔只是短暂的离开了我们的直播间，稍作休息一下。哎，也将会在6点到7点钟的时候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 因为属于我们的淬炼白的时间将会在这里跟他继续保持一个对话。 对，说淬炼白，我就觉得我自己变成了一杯奶茶， 变成一杯咖啡， 豆浆、啊、你喝的咖啡还是白咖啡啊，很讲究啊。哎、好，欢迎 Coco 啊，也是好几天没见了啊。 是的啊，短暂假期之后呢，很高兴能够快速的回到直播间，在这个周五的傍晚跟大家一起听听好音乐，迎接周末时间。 没错啦，一百组合下班路上陪伴大家，我们希望所有准备开始这个周末的朋友呢，也带着一种好事要发生的心情来迎接周六周日的到来、啊、 肯定会有好事情的。 当然了，不只是周末啊，还有稍后我们还有 FR 继续光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红，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点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我如一道绚烂的红，我的心笑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红，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点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绚烂的红，我的心笑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藏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 让我们用欢乐的节奏和工作说一声再见，在星期五的傍晚的娱乐总排，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哎呀，太好了！这两天其实每一天，我都觉得在这个傍晚的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听歌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是啊，因为我们每一个在这个5点到5点半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新歌推荐的时间，而且还要测评一下。 对对对，稍后我们来测评新歌啊。不过现在我们要测评一位球员。 啊，请问他现在内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能第一时间连线到他，这个资源得多么宝贵。 今天还 然后还得问他一下他要去哪儿。 对，我就是看了一视频 就前面呢就是一个就是街道的街景一直在开车，副驾驶的拍摄位， 嗯哼， 啊，是这个大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上一份工作已经没有了， 嗯， 只能出来跑车啊，这个因为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活。 然后这个镜头一摇摇到了驾驶室， 里奥梅西啊，就开玩笑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巴塞罗那的俱乐部呢发表了这个声明说，就是球星啊，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梅西，对，他不再会为俱乐部效力了。这当然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件很震惊的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说，梅西除了属于阿根廷队之外就是属于巴萨了， 没错。 所以说俱乐部也说，尽管呢可能梅西和俱乐部双方呢已经达成了当天签新合约的协议，但是呢，各种各样的政策，反正就是这事儿了，黄了啊，就是没有，不可能再继续了。 嗯嗯， 然后就这样的情况下，梅西就没有办法再效力，所以大家我都觉得还挺遗憾的。 是，嗯，但是我看到的有一些人的评论是说，其实俱乐部是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僵一下，就是接下来要看的是梅西怎么表态， 对， 就看看这事情还有没有可能回环的余地。 对，他离开巴萨会去哪儿？ 对呀， 对吧？ 来关，我替你说。 下午就问我，我就说去关。 对，我说去哪儿呢？ 我是改主意了啊，首钢。开玩笑啊，这个去到底去什么地方？我觉得我们可能心里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啊。 不管接下来梅西要选择哪一支俱乐部，还是说有可能回到老家，回到阿根廷的某一个俱乐部去效力，我们都希望接下来他的足球生涯能够越来越好。 是的，啊，欢迎梅西有机会来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来北京， 我们来安排一次 Listen 二十一啊。 好嘞， 好不好？当然，今天其实我也说到 Listen 二十一呢，我们这个 Two One Band 啊 ，FIR 今天其实很辛苦。刚才我在门口就碰着这个建宁老师的话说啊，辛苦了，真的是，这么一整天都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呢，分享他们的音乐，分享他们的乐队的这个历程，包括整个的这一张的新的专辑啊，所以我们让他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再继续回来。 对，我们希望他可以在6点到7点档的时候，能在我们的娱乐总安排跟所有在下班路上并且喜欢他们这支乐队、喜欢飞儿乐团的歌迷们好好的聊聊天。 我们来听这首歌《梅西梅西》。 记不清那年的那一天，一身蓝白剑挑的少年，迷人的笑着我咧嘴笑的脸，映入我的眼帘。如今你失去满脸胡须，奔跑的样子依然不变，奖杯摆满橱窗，挥晃了时光，未曾有过狂妄。有过太多的困难，有过太多的遗憾，未来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有我们的陪伴。 Leo Messi 天上的那颗星星照耀着我，就算身有太多艰辛。 Leo Messi The one and only， 不要怀疑，你是唯一。 Leo Messi 天上的那颗星星照耀着我，就算身有太多艰辛。 Leo Messi 像夜空围绕着你，去创造更多红蓝奇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耶耶。 我们就把这首梅西梅西送给 C 罗啊。 喷霸雌雄， 嗯，好，好， 我的眼神是被我们这个留言给吸引走。他说节奏应该是这样：今儿个直播间真热闹，飞儿乐团已来到，新歌好歌不得了，假期音乐我都要 啊！ 谢谢猫 CC， 挺好。我们继续这个节奏是吧？梅西梅西，你去哪儿？ 问问 C 不来国安，你去哪儿？ 问问 C 罗也行。 好吧，欢乐的星期五的傍晚的节奏，我们继续啊。不过呢，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歌手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大家可能会想到他的很多的情歌，虽然他起了一个名字听上去会让你误认为他是一个大侠啊，他是郭靖啊， 此镜非彼镜， 当然了，下一个天亮心墙在树上唱歌， 是，所以包括他还有一个花名叫纯爱教主， 是的， 我记得那会儿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称号。 对， 如果说提到郭靖，会不会增加一些新的代表作呢？在你刚刚提到那些歌曲之外的基础上，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要测评这首歌能不能够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他的代表曲目、经典之作。 对，因为他昨天刚刚推出了自己的全新的 EP《我非独自生活》，所以今天的这个测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测评一下这张专辑，好不好？其实专辑的官宣当然是把这最强的制作班底要告诉他大家，包括他的很多好朋友，是吧？ 他的官宣跟我们以往听到的一些单曲啊，也推荐的新歌的单曲不太一样的是，他直接就把这些重量级的音乐人好友都把他推了出来，然后告诉给大家这张专辑其实是精兵强将之作。比方说找到了很懂郭靖的好朋友艾怡良、陈信妍、韦国晕，还有擅长描绘女性心理的词人唐田、还有创作才女钟婉云，以及创作新锐汪瑞。 对，然后个人状态啊，包括人和宠物的关系，和亲人的对话，朋友的守护、包括情感的思索啊，六首歌都是他自己的一种状态的体现，诠释了我非独自生活的意义。所以说郭靖也希望用这个专辑表达一种观点，就是我单身我没错，是吧、但我非独自生活啊，这个单身和非独自生活你看起来这是一个矛盾的， 对 不对？ 对对 对。但是其实是他或者类似于他的很多这个城市里面的单身的男女啊，其实选择的一种状态，就是你没有恋人没有伴侣，但是不代表你是孤独的，因为你可能会有很多人，就是包括宠物啊，是陪伴你。 没错，就是他可以把自己的时间用在自己想要花费的一些事情上，活出那种令人向往的样子，其实可能是这首歌以及包括这张专辑想要传递给更多单身人士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这首歌来自于郭靖的这张专辑 EP 啊，我非独自生活当中的这个点题歌曲我非独自生活。顺便我们来测评一下这张专辑的歌曲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推荐歌呢。 要被我包围，我多宠我，要面膜湿润我快乐慢活，有猫咪黏着我不失落，有朋友安慰我一笑而过，差不多不追求太多，不瞒你说我非独自生活，唱出我多爱我，要挫折失恋我不要闪躲，有回忆照亮我很暖和， 怎么样，这首新歌大家还喜欢吗？或者说这张 EP 是不是会留在我们的曲库？今天测评的这一张专辑 EP 来自郭靖，我非独自生活。 哎呀， 觉得怎么样？ 我肯定，哎，咱们是有一个什么近期上线的新音效？ 哎，是的， 一个是赞同上线就上传了，是一个好听的音效。然后进垃圾桶那个音效呢，我肯定暂时不会选。我喜欢这首歌 啊，就是这个了。 对，我要选的这首上传的音效。 对， 说实话，我刚刚端了话筒跟白洁说，首先他这首歌本身主打的是生活，就是有烟火气的。 是， 而且里面歌词，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不瞒你说，我觉得对于北方人来说，这个话一说啊，就这四个字一说，你就觉得好像坐在你身边开始跟你唠一些特别家常的，以及让你能一种放下心来，两个人好好唠唠嗑说说话的感觉。 对， 就一下那个距离感就被拉近了， 可不是吗？对吧、嗯、不瞒你说、啊、 哎，不瞒你说，你看就是 哎， 对吧，不瞒你说， 没把你当外人、 哎、我不瞒你说，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我就知道接下来要往这个路数上走。 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哎、不管怎么说呢、嗯、我觉得郭靖确实交出了自己的一张新的一张EP 啊， 嗯， 成色呢到底怎么样，大家其实心里也会有自己的评定。 对， 我个人觉得说这张专辑可能更像是郭靖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因为之前我们熟悉的郭靖可能很多时候是别人给他写的一些歌啊，包括一些情歌， 嗯， 我觉得就太偏执在感情里面的那种状态了。 嗯， 而这一张其实你看他整六首歌里面可能也就只有一首是完全唱爱情的， 对，其他都是比如说跟亲人的对话呀，还有我们刚提到跟人和宠物之间的关系呀， 嗯， 以及朋友的守护。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范畴会让他在收听的群体上来说有一个拓广， 所以呢我今天给出的选择也是 上传。 对，好了，大家待会儿呢也可以给出自己的一个选择，然后也决定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首歌留在我们的曲库歌单当中、啊、 是的，三票当中两票虽然已经做出了选择，但是还有一票来自于我们的听友，也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喜欢刚才郭靖的这首新歌的话，也不妨可以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投出你宝贵的一票。 另外我们今天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扫楼日迎来 FIR， 我们今天我带了一张认真来制作的专辑，用我们自己的认真的态度去测评他们的专辑，并请他们一起来聊，好吗？ 好。 我笑得更高，你说最近很忙，改天聊吧。那天我在楼下想了很久，想时间很大，而我们应该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除了在我们今天的听听 FM 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互动之外，今天其实在新浪微博包括在抖音的平台都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啊。 你确定要告诉给大家现在看我们俩的后脑勺吗？ 啊，可以啊。 好的， 后脑勺没写字儿啊。 这个是以往不太拥有的一个直播角度，也挺新奇的。 对，我也稍后 FIR 啊，我在六点钟的时候重新回到直播间。 好嘞， 期待啊。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回到娱乐最王牌，刚才这首歌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啊。 因为有人说了，说

Reason 二十一。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esson to One Lesson 二十一。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esso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二十一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esso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Listen to one，Listen 十一。今天我们的 To One Man 的 FIR 稍后继续回归 FM 九七四的节目当中。 嗯， 我们要为他们打电话。 待会儿下来啊，记得把琴也带下来啊。 是啊，就是歇会儿啊，喝口水。 好，建宁老师，待会儿见。 对，还真是挺辛苦的啊。来回忆一下这首歌，就突然变成网红歌曲的 Ring Ring Ring。 终于了解等待滋味，却让人这么状况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爱点？ Ring 啊 Ring 啊 Ring Ring 啊 Ring 啊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心在你接？心跳的声音，梦梦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上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歌声灵验。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也、yeah。来电 again，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大喊 yeah。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顿时兴奋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天气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怎么还不来爱点？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身才能接？心跳的声音，砰砰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ring ring！ 我在上节目前的时候，发现白姐的耳机里面在传出这首歌的不同的版本， 啊、 然后我就问她说：“你到底今天选哪个放哪个版本啊？” 我觉得今天我们返璞归真，听一下原版，要不然 SHE 的， 怕大家都不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啊。 嗯，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一首歌它火了之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是有的，就把大概这些版本都逐一的听一下， 收集一下， 看看哪个好听，对，把它收集一下， 对， 然后呢，等到合适的机会再推出， 对，就一次性听腻了就完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一聊你收藏一些什么或者收集一些什么 啊？对， 刚才我也跟关了话筒跟白杰说，其实这次的奥运会当中啊，很多各国的健儿有一个小的一个习惯，他们把自个儿在历届的奥运会或者一些收集下来的一些小的徽章，然后在奥运村里面大家就各自摆个摊儿，然后以物换物，比如我觉得你那个不错，那我就看看一个能不能换一个，不行的话、我两个换你一个， 哎、 以这种方式 有点意思，但是我也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健儿啊、最多的这个收集的还是奖牌， 奖牌不能换， 收集自己收集就好了嘛啊！ 所以今天话题问问你收藏什么，收集什么，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对，稍后等这个 FIR 飞儿乐团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啊，等到直播间我们可以抽空问问他们，他们有没有收集什么有趣的东西。 嗯嗯，好， 好了，今天的朝思暮想听奥运要来了啊！奥运会呢是渐入佳境，接近尾声。那么听听看，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嗨，我是思萌。 随着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越来越近了，我们在这两周已经收获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骄傲与兴奋啊！当然也不乏有很多的表情包，或者是运动健儿们在接受采访时的一些金句啊，或者是搞笑言论等等。而越来越多的小众运动呢，也开始在奥运的赛场上亮相了，这也让一些脑洞大开的朋友们去猜测，哎，下一届奥运会我们还想看到什么？比如说啊，今天咱们开个脑洞，小时候咱们都玩过的跳跳杆，你还记得吗？一根金属杆上面安装两个脚蹬子，然后呢加上弹簧，你就是现代跳跳虎本虎。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让全小区孩子都为之疯狂的玩具，着实是火了一阵子啊。那么它也从侧面证明了一件东西在孩子的世界里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究竟有多酷，这个指数永远是成反比的。然而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曾经占据了各大广场和小区公园的跳跳杆呢，也被列入在了轻极限运动的门类，甚至还有专门的极限赛事叫做 X-Pogo， 全名叫做 Pogopalooza， 才刚刚举办了几年，非常年轻，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正规。而就在此刻，当你在听我说话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仍然有很多很多的青少年正在像练习足球篮球那样努力的去练习跳跳杆。在 YouTube 上面，一条关于跳跳杆的基本教学视频已经得到了95000次的观看量，而一个跳跳杆的大神动辄上百万的观看量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在跳跳杆的弹簧上面做一些 DIY 的设计，甚至连穿着的服装头盔都要彰显自己不同于大众的个性。而通过跳跳杆翻越一些障碍，甚至来一个后空翻啊，都会让旁边看呆的孩子忍不住给你竖一个大拇指。下一届奥运会有没有跳跳杆，说实话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但是呢，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小看每一个仍然在坚持玩跳跳杆的小朋友了，因为呢，它不仅是身体力行的为我们普及了极限运动文化，更重要的是，我甚至在他跳来跳去的身影当中，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时尚又复古的灵魂。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I'm in love on Gary Boulevard, ay, with the sun coming down on the front of my car, ay, felt something like an 80s movie, yeah, felt something like you never lose me, yeah,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 oh hell, you know meI don't wanna go home, no way. Without you, ain't gonna be good for my health. And every wrong man leads straight to your heart. So I can't leave you tonight. No, not tonight.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I think we live in a homemade video, hey. But it's like you and I rewind to the lowest low, hey. I always thought we could reverse it, hey. I always thought we could be perfect, yeah.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yself. I don't wanna go home, no way. Without you, ain't gonna be good for my health. And every roadmap leads straight to your heart. So I can't leave you tonight. No, not tonight.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Who's gonna drive me home? Who's gonna drive me home? And I'm many miles from going insane. I've been missing those days. So baby, let me love you. We fell in love on Gary Boulevard. We fell in love on Gary Boulevard. 班长，敬礼老师， 我是 Lydia。 是 FIR 飞儿乐团。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座王牌，我是老白。 嗨，周五快乐，我是戴毅。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 FIR 呢，就在稍后马上呢要回到直播间啊，很辛苦今天的我们的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 啊，我们希望可以好好聊聊他们的音乐。同时呢，今天其实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呢，哎，大家也在这个热火朝天的这个聊天，并期待他们的光临。 对， 而今天我们节目也会送出 FIR 飞儿乐团的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的亲笔签名 CD。 嗯，这个是要签名的，所以这个有收藏价值。 嗯，现在可以下载听听 FM， 打开听听 FM， 点进我们的 Listen to One 啊 ，Listen 21的页面和我们互动，就会有机会得到。啊，然后这个据说在直播的时候，听天FM直播间也会直接去抽取 ID 送出礼物啊。 今天还有另外一份奖品是实物奖品了，变成大礼包了，也就是送出由费洛嘉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费洛嘉修复霜，以及价值499元的费洛嘉玻尿酸精华。法国高端抗衰老品牌费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在开展88 VIP 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699减120，十全大补面膜、360度眼霜等你来拔草。 哇哦，我要这个十全大补面膜。 我就想问问你， 这个怎么补？ 你真是拿到这个面膜，你会用吗？ 如果是十全大补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听这个词儿就知道说，这一个面膜就顶好多种，是不是？ 好了，不管怎么说， 稍后有空给你来这个好好的种种草。 哎，不管怎么说，你得先答题正确啊。我们因为音乐的藏宝图现在要开始了嘛。 好。 今天的第二个小时，飞儿乐团即将来我们的娱乐装拍扫楼打卡。请问，飞儿乐团的新专辑叫什么名字啊？就这么简单。 你刚刚都已经说过了哈。 是的。 好的，把这四个字告诉给我们，发送到974最王牌。 四个字哦。 祈求孤单灵魂彼此漂流，寻找同一个逃生口，混乱中擦身而过。你看着我，听风诉说，不曾感受绝 我们问的就是 FIR 飞儿乐团他们的最新的专辑的名字，四个字。当中有两个字是一个特别宝贵的，怎么说？ 一颗 珍宝， 久远。 行了， 不是人家是其实 广告词都来了。 永流传。 哎，好了啊，反正就是 我努力了。 女生基本上都喜欢吧。 男生也喜欢，有收藏价值。 男生喜欢得先考虑自己的对能力如何啊。 好了， 加油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发正确答案四个字的时候，一定要加手机号，否则我们因为今天除了答题答对音乐藏宝图之外，稍后我们还会有 call in 的单元， 对我们还有连线，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今天选择的这一位啊，就是你们是 FIR 的超级粉丝，所以你在发答案之后，如果还能说几句对于这个专辑的感受，我们会鉴定一下，我们优先考虑你是飞儿乐团的粉丝，好吗？ 是不是鉴定完之后，这个不管是礼品还是我们最后小红包会翻倍？有没有小红包今天？ 啊，既然戴毅好久没有来了，就 这个血从我身上出是吗？ 好久不见，您不能空手来吗 ？Long time no see， 可以。 是想 自于 FIR 飞儿乐团。如果你说爱我，其实是他们2019年的那张专辑、嗯、啊，就是在现在这张新的专辑之前那张的。 嗯，如果我说的话，我觉得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参与互动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就是，难道大家都把小学的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吗？嗯、前鼻音和后鼻音，心和星。都怎么回事儿、 啊、钻石之心 对还是钻石之星、 啊、太 这是个问题 做作了好了大家赶紧回答啊还有机会啊 像轻歌呼啸一种信息简单悠然发烧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这样的生活多美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是很简单牵手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耀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本来让人沉醉也一切这样的生活多美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快乐很简单 再来问最后一遍 啊 就是请问一下 FIR 飞儿乐团这张新的专辑叫什么名字 嗯 什么之心 是 钻石之心呢还是 黄金之心 还是白银之心 我选那个看起来最透明最纯真的 玻璃之心 稀碎啊 开玩笑啊这个当然希望我是一位能够更喜欢 FIR 的音乐的和这个朋友来 因为我们是希望待会儿飞儿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的听友跟他有一个对话 对 所以能够让他们直接的感受到歌迷其实很多内心里面想要对他们说的话这可能对于一个音乐人对于一支乐队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一次机会 所以你发答案的时候能不能一句话证明一下你是他们的粉丝 对一句话证明一下、 啊、优先考虑好吗 有人说我来晒张照片专辑我都有 就加手机那是最好的一定要加手机号哦 是的 牵手我们一起唱幸福我们一起唱 before love came to town. When love comes to town. 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摇滚，我们来衔接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前面我们的娱乐装牌正常的一个流程啊，那后面呢其实就会有我们今天的 Listen to One 啊，我们的 To One Band FIR 做客我们的娱乐装牌了。 嗯，他们刚才在我们的四点档的时候呢，已经在直播间跟麦麦一对话，那稍后休息了一下之后，将会在六点钟再次回到 FM 九七四的直播间，现场的来跟我们的听友以及包括跟我和白洁有一个互动和一个交流。 嗯，我们期待他们的音乐，来听到他们自己如何去解读这张新的专辑、啊、 是的。 嗯，同时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留下来啊，我们稍后也会有机会跟他们现场来聊。 好的，这四首歌我们来听听菲儿的新专辑当中的几首歌的混剪的部分。 我捡起一片烟里梦，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伤心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就像雨连上海洋，飞鸟天空的向往，你的笑自带光，盯着我脸红发烫，只要有你在身旁，晴天雨天都不打烊，我的专门点只为你开张，不管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得发慌？ 这一朵白鸽流淌的血热，那天空谁还记得？零度冻结冰河，指缝间停格，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着，奋力去攻，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这颗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en, nine,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启动二十一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二十一天变革，零to一的音乐传播革新，用二十一岁少年心情复兴耳朵高光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Listen to One， 把纯粹还给耳朵。大家好，我是乐评人三十一生。出道近二十年，飞儿乐团早已树立起独树一帜的音乐标识度。每一次延续过去音乐里最大的部分，发专辑时给它放大再放大，就是这个经典乐团仍然能够保持鲜活创作力、存在乐坛的意义。第九张专辑《钻石之心》依然是飞儿乐团一张品质之上的专辑。阿沁与韩瑞合唱的《爱在蔓延》时，用巴拉歌加入了弦乐的编曲配置，延展了这首歌曲从小爱到大爱层面的内核意义。长线条的旋律创作显然也是飞儿乐团在诠释梦想与爱这类题材作品时的基本操作。这首歌有全新的视角和熟悉的配方，爱在蔓延时给人听到了更温暖的爱意。 爱的面孔是种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esson One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esso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esson to One Lesson 21。 再一次欢迎我们的 FIR 闪亮登场。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大家好， 我们又回来了。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呀、 这个声音是陈建宁老师的声音。刚才最先打招呼的是阿庆。 是 啊，老大好，我是阿庆。 哎，接下来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 Lydia 韩瑞。 欢迎 Lydia。 哇，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下班路上精彩了啊！今天这个我们又聚在一起， 是 啊，好的，聊一下这张专辑，其实聊一下乐队啊，就是、近况啊，等等等等。我相信此时此刻。所有堵在路上的啊，或者正在我们下班路上的朋友，都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真挚的钻石之心，好不好？ 嗯， 我们就先从这首歌开始，为今天我们的这个淬炼白这个单元来暖个场，好不好？ 钻石之心。 锋利的去爱上，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真空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累伤了。 因为近段时间这首歌听了好多次，所以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可能还会常常会徘徊这个旋律， 都会唱了。 哎，对， 好厉害啊！ 下班路上回家敲门之前，永恒啊，再来一句、 永恒 啊，永恒，永恒。 不光徘徊这个旋律，还有那个脑补自己给创造一个 MV 的感觉，因为他们的封面非常的炫。有刚听友说了，封面实在太好看了，所以接下来期待这首歌的 MV 了。 谢谢。 好吧，终于到了我们这个淬炼白的这个单元了，我个人很期待啊，因为这个大家说老白啊、 老白 淬炼白，说这今天我们是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橙色当中的这个特别纯净的部分， 好， 白色质简，但是呢，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淬炼之后才可以去获取的， 对， 所以这张专辑叫《钻石之心》啊，我们今天刚好说到这个淬炼呢，这个颜色是白色。专辑的官宣里面其实有一段文字，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来念一下哈。 好， 其实说到这个是唯有历经浴火困顿的磨练，方能制啊真挚最坚硬璀璨的钻石。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开篇可以先问问几位，淬炼这两个字对于这张专辑来说，你们觉得是什么样子的意义？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两年的生命的历程。 哦，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因为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原本很多的方便变成不方便， 是 很多的习惯要被打破。 嗯， 那像我们在做音乐这张专辑，以前我们写歌很方便，因为我们写歌就聚在一起嘛。 对， 录音我们自己，我跟阿庆，我们都有录音室、录音棚，那我们就什么半夜3点要录音也可以。但是因为这个距离疫情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相聚的，要隔过很多的，包括这个连线啊、云录制啊等等很多方法，所以其实很不方便。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困难之下，我们还是淬炼出这张专辑，啊，我们还是花了很多心思啊，不管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所以我常常也在鼓励大家说，其实你会人生一定会遇到困难了，但是我们人类一定可以去想办法去突破这个困难。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张专辑要献给大家的正能量。 对，要经过很多的时间的沉淀，然后呢，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我们才会去淬炼出的对于自己生命的一个理解。 没错， 就像三位今天这个从早到晚一直在淬炼啊。 不过我觉得今天是享受啊， 享受， 对，跟大家用音乐分享。这不是淬炼了， 我们就来考这个 DJ 了啊。 我觉得有可能，就他们三个人的普通话会越说越好，越说越好， 肯定肯定。 就一个人一档节目都是6个小时以上的那种，好吧？ 好好好， 哇，这太棒了！所以有关于这个专辑，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慢慢聊，也不着急。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刚才我们要打一个电话啊，就是选了一位听友，应该现在已经在线上了。 是的， 他先是答对了我们今天的音乐藏宝图的这个通关密语啊，先答对了专辑的名字，然后呢，才能够进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所以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现场就要来听听他的声音，好不好？ 好， 好的。 同时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节目我们会送出 FR 飞儿乐团的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的亲笔签名 CD 啊，然后下载听天 FM， 打开听天 FM， 点击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的页面和我们互动，就会有机会获得。 同时，今天还会有将会送出是费洛嘉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费洛嘉修复霜和价值499元的费洛嘉玻尿酸精华。法国高端抗衰老品牌费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在开展88 VIP 的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699减120，十全大补面膜、360眼霜等你来拔草。 好的，嗯，十全大补面膜啊，这个。大家加油！ 刚才韩瑞一直在点头，就是跟估计也用过十全大补面膜。 好好 好，有兴趣了。 来，我们就来迎接我们今天这个听友，好不好？ 好，你好。 Hello，Hello，Hello， 哎，让你久等了，怎么称呼你？ 我叫张小龙， 叫小龙 就行。 哦，小龙，张小龙，听上去很武侠的一个名字。 对， 啊， 他的微信名字也很霸气，叫龙爷在此。 京城啊，龙爷有一号。 因为他先晒了张照片，这张照片比较的久远了一些。嗯，他曾经应该是在一个后台当中，或者在一个合影当中，能够跟建宁和阿庆一起来合过影。真的，所以这真的是你们很有缘 分的 一个粉丝， 骨灰级粉。粉丝，好，那小龙，你现在啊，在听吗？嗨， 啊，在听，在听。 OK， 您说， 来，先来公布正确答案。我们刚才的这个专辑的名字就是， 是《钻石之心》，不是《玻璃之心》 啊。对了， 耶，yeah. yeah. ，钻石之心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题目啊， 好， 我们让正好三道题，这样我们三位一人一道题。我们还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答题模式啊， 对， 音乐题就是把歌词告诉我们就好了，好不好？ 等于说我们有三道题，从你们的三首歌里面萃出来了三句歌词，会让天个空，对， 好， 加油啊！ 好， 爱像锦绣梦，然后呢是千百种还是万百种？千万种还是百万种？千万种，百万种。 普通话需要晋级。 我很厉害，好不好？ 好嘞， 可以可以啊。建宁老师的这个题，其实我觉得已经几乎把答案告诉你了。 对对对， 哎，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 千万种，百万种。 好，请小龙做选择。 哎，稍等啊，稍等啊，稍等啊，你想清楚啊，想清楚，因为我们今天的模式还是必须三题都对，要不就 三题都错。我知道，老听友了。 好，说吧，说吧。 千万种。 哎 呦， 对不对呢？ 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 回答正确， 厉害厉害， 可以啊，可以啊， 非常棒， 太强了，太强了， 厉害厉害厉害。 对，好，第二题的这个出题权交到了韩瑞的手里。 阿丽迪亚， 第二题是爱上那本来就属于括号的天空 ，A 是你 ，B 是他。 不要选括号，好吧？这不是个选项啊。 我没，不好意思，您能再说一下吗？我没听清楚。 爱上那本就属于 什么的 天空，嗯，然后第一个选项是你，第二个选项是他。 还是 你？ 你 选你。好，我们听一下是不是？ 爱上那本来就属于你的天空。 回答正确， 你好棒啊！ 开玩笑，叫龙爷，这不是白来的啊！这名起的这么霸气， 白爷您过奖。 哎呦呵，客气客气，您别这样，咱们还有一题呢。 好，第三棒交到了阿庆的手里。 还好的，哇，这首歌是新歌哦，要考验你们是不是我们铁粉哈？ 哎的，最后一题答对就通关了。 对 对，先提示你，这首歌是我们这个飞儿乐团 feat SNH48 的一首歌，叫《恋恋》哈。好，那出题了，歌词是。天天恋恋恋上你的什么？选项 A 时光，选项 B 烛光。 好简单。 他好认真，像一个特别认真的出题老师。 阿庆老师， 没错， 阿庆老师，面试官。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时光。 到底是时光还是烛光？ 时光， 时 光，时 光。好，我们听听看，我是那个给他递小抄的是吧？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啊？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 太厉害了！好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好， 我们的听友有在这个，高兴到就一下把电话挂掉了，这是用耳朵碰了哪一个键啊？我们有这个听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说，今天飞儿要连线，紧张到不敢来回答问题，认真在听广播。Kelly 哈， 哦，就电话再重新 帮我们打一下吧，辛苦导播老师。 一兴奋，然后呢就手舞足蹈，脸碰到什么？ 手机， 对对对， 扔出去，对啊，有可能是这个状况啊。 好，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这个听友真的是有备而来、嗯、我想他应该是做过功课啊、嗯、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听了整张的专辑才能够，因为三题你想一题都不错啊，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看还能不能接通让他再有机会跟你们对话啊。然后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我们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好的名字啊，这个名字钻石之心、嗯、 是， 就是每个人都会想问一下说钻石之心为什么会把这张专辑用这样的一个应该是世间真物来去命名、嗯、当时是先有一个 demo 的还是直接就有？ 我们有一首歌叫做钻石之心 OK， 然后大家把它延展成整张专辑的概念了、啊。那、嗯、我觉得因为钻石它很多象征、啊、嗯，比如说钻石的坚毅坚韧不拔、嗯、对不对，它硬度非常高嘛， 当然 它第二个是钻石是非常美的，嗯，对不对，你看结婚要钻石对不对，它是爱的永恒， 对， 那么钻石又代表光的折射，很像希望一样，嗯，对，所以我觉得钻石有很多的面向，就像这张专辑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歌，但是呢每一个歌都代表我们某种的心境，人生的心境，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 不同的层面和含义啊。 对对对， 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小龙啊，龙爷又回来了，小龙啊，嗨， 我在啊，刚才断线了。 对，你在你心中你怎么理解钻石这两个字？ 那就非常坚韧吧。 我还以为你要说非常贵，非常坚韧。你刚才提到这个词， 坚韧，对， 跟建议老师说的一样。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关键词？ 还有比较透明吧， 透明、啊， 纯净， 纯净， 纯净， 纯净，对对对，纯净。 还有什么？ 还有比较昂贵，您刚才说的 昂贵， 价值，很有价值。 好了，我觉得他真的也有自己的对钻石的理解。我们待会儿可以用音乐的角度去理解一下这张专辑或者钻石的意义。恭喜一下小龙， 好，谢谢您，谢谢各位老师。 好，哎，这个今天来了也不能白来啊，我们得送你除了礼物之外，还送你一首歌。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你有什么想把今天的一首歌送出的这个人吗？我们刚才有三首歌，《锦绣梦》、《爱上属于你的天空》和《恋恋》，我帮你选一首《锦绣梦》怎么样，好不好？ 好，没问题。好， 那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今天之后我们都可以帮你送个祝福， 送给所有喜欢 FR 歌的歌迷们吧。 哇，厉害， 代表歌迷先来给 FR 的所有的歌迷送出个祝福。 那你想说什么？ 对， 想说太多，就是希望 FR 越来越好吧。 好的，特别特别的 收到收到，谢谢。 特别的简单，但是又很真挚的。 因为也是就是听 FR 歌好多年了，然后之前还当做过那个北京歌迷会的会长一段时间。 那这个为什么这么低调？不早点说？ 对啊， 一直还有平时也之前有加过那个建宁老师的微信，一直也没 真的。 没被通过、是吧？好，这一次我们帮你。 没有通过，一直没有聊过，怕耽误老师工作。 了解。 其实最好的歌迷就是处于一种，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同时不希望去打扰你们正常的一个 的一直一直看老师朋友圈发动态，乐队的动态都非常激动。 你知道我觉得今天的珍贵的部分在于什么吗？就是今天这是一个很偶得的，就像钻石它不是说常见的东西，它一定是特别难得的。 对， 所以这位听友真的是我们今天现场选择接入的一个，这也是一种缘分。 真的真的， 是 对，得说清楚，不然别人以为我们找一托什么的啊。 真的不是 这样，不是这样。 托还敢挂我们电话？ 谢谢。好了，那就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位叫小龙的朋友。 谢谢小龙。 谢谢。 好，谢谢老师。 好，锦绣梦我们也送给你和所有喜欢 FIR 的朋友们，好不好？ 看清把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 爱上今生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踏不空，爱上今生梦，陌生我滚滚红尘之中，是一人歌颂残雪独钟。 其实最近我们一直都在听整张专辑，然后来回来去的，然后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做一些推荐啊。当然从不同的角度，有的歌呢我觉得体现的是钻石的坚韧坚硬和无坚不摧的部分，也有一些呢可能相对比较柔软的，就是内心的纯净的部分。这首又怎么去理解呢？《锦绣梦》这首歌好像听上去很多彩的，很斑斓的一首歌。 就是钻石它会折射出光芒，比方说光的七彩，对，你透过钻石其实就可以折射出来。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要锦绣梦，是说当你在最艰困的环境之下，你还是要保有你的梦想，而且这个梦可能不是黑白的梦，不是噩梦，你还是可以有权利去拥有一个彩色的梦， 对， 斑斓的梦，像锦绣一般的美丽。 哇，这个梦有，如果有了颜色，那它可能就不是一个梦了，它就会变成一个现实。 对， 所以锦绣梦这首歌是你们三个人当时一起去激荡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是 对？其实那时候就去年，我们这首歌是我们在专辑最后一首写的歌。 Okay, 其实本来没有这首本来是我们已经在北京在录了，录。那是有，我记得在休息的时候在录音棚嘛，那二楼是一个休息室，有个沙发，很漂亮，这样 L 型的，我们就坐在那边，然后吃一点那个这个鸡腿啊什么的。 好嘞， 我就拿个吉他在弹，然后老师刚那个不错，来哼一下，然后韩瑞这首刚好也上来，就说那不然韩瑞也唱一唱，那我就立刻拿个手机放旁边，那我们赶快录一下。就怕那个错过精彩的瞬间， 怕那个 idea 就没有了。 对，就弄出来就觉得这首歌好像比我们前面收了四首歌还好哎，要不要做主打歌这样？所以他就后来就被我们整个做完之后觉得这个很丰富，然后就变成我们这张专辑的一个第一波主打歌。 你看就像梦境差一点稍纵即逝了， 对， 就留下来。 北京也是你们的一个福地啊。 对，其实是 在这个地方很有创作的灵感。 没错，其实我们有受到环境的影响，因为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后海去一起去玩嘛，有时候还是会放假一下嘛，对不对？ 葫芦啊， 然后就在后海那边的胡同看到一群老人，然后呢，他们就是可能是京剧的爱好者 ，OK 有的在弹二胡然后京他们叫 京。 金壶，对不对？然后很特别，小小的，比一般的二胡还再小一点。 金壶 乐琴啊，然后呢，也有人在吟唱，而且很专业。所以其实我们就驻足很久。然后我觉得这个有受到这个启发，就说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在那个那一刹那，其实你感受到了。 对， 那我觉得有时候创作人是这样，生活会影响你。 是的。 那这首歌其实我们把它定为叫新国潮。 对， 这几年大家听到国潮，就是说怎么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音乐去结合一些新的内容，比方说视觉啊、装置艺术啊等等等。像我们这首歌是结合了西方音乐的这个电 rock， 对 rock 的，所以电吉他跟我的电子合成乐器，那可是它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美感。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锦绣梦》。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其实觉得音乐很有趣的是，它其实是相通的。无论是我觉得从摇滚音乐的里面的这个部分抽取出来的东西，还是我们的民族的音乐，其实也有那种就想要去表达的部分啊。 对 对, 对。 所以这两者其实做融合，我觉得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虽然 FIR 其实之前也有一些中国风的音乐的类型，这一次的这个一定是想有一些突破，不可能简单的就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复制，所以。这次的突破点主要是找的哪个点？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点在于这首歌的拿捏。我觉得那个力量韩瑞也唱得非常好， 是 因为这首歌其实它又柔美，但它又摇滚，所以你不能唱得很轻，因为它不是情歌，你知道吗？但你又不能唱得很用力，它又不是那么的 rock。 对， 你像刚才《钻石之心》哇，永恒哇， 对，就力量， 对，又不可能这样去唱，所以这个所谓的分寸之间，我常说很多艺术它就在分寸之间的拿捏， 对， 就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那这个是最难的控制的。 那你是怎么把握的雷点？就是 就是 这个火候，就是我觉得是挺难的。 因为以前小时候也学过一段时间的戏曲。 学过戏曲。 对，学一点点有涉猎。 Okay. 对对对。 Okay. 所以中间那段戏曲的，其实我觉得好像自己把握的还挺好的。 对。 然后小时候就经常跟着家里面的一些长辈唱家那边的戏谱剧。然后就是会更好的掌握这种轻重结合的歌，我觉得会比有的歌更好把握一点。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就我觉得就是可能会非常好的去帮助他再去拿捏这首歌的火候。 对对对， 因为刚才你说到，其实我觉得特别对，戏曲其实真的是这样。 对， 简单的旋律，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那个旋律很慢，但是他其实唱几千年的事儿啊。 对， 就是 赋予新生命，我觉得这很重要，特别是年轻人， 对 不对？ 哇，好，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聊聊这个《锦绣梦》啊，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听到说我们对于说国风的音乐啊，嗯、国潮音乐，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音乐风格， 对， 是、 嗯，怎么去理解它？ 而且很多听友呢一直在聊天室里面就是想靠那首《月牙湾》出来，但我觉得自从有了新专辑这张的。《锦绣梦》，大家可以以后多听听这首歌哈、啊，争取让这首歌在 KTV 的点唱率把它点上去。 好的，嗯，稍后回到娱乐最王牌。 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我是团长经理老师， 我是 Lydia，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森林一座房子，湖水跟月光伴奏，顿时我的心跳脚步快乐节奏，是谁伫立山谷风铃也呼啸而过，凝结了时空听梦在奔走，谁呼唤了我，人们总是困在建筑高墙城市，冷漠或者日复过一日，谁的遗憾写满刻在墓志铭碑时，会不会是我的名字？我张开双眼，无忧无虑的探索，别生我，别疑惑，人生路需要点。 可能刚才我们还在这个北京啊，我们可能还在这个后海啊，在那胡同里面啊，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各种民间高手啊，当然是锦绣的国潮的风格。现在我们就突然一下要放眼世界了，因为这首歌叫一个世界的辽阔， 对， 也是这张钻石之心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所以其实这一次受到疫情的影响啊，影响就可能会跟我们之前的工作方式会不太一样，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工作是就是大家各自完成然后再这样组合的？ 有啊，像这张专辑的初期，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因为以前都可以一起写， 对、嗯、对。 那这张专辑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像这个啊，这个很像叫什么网友是吧？ 网友叫 隔空 的，天天活在手机里面，对不对、 哎？隔空啊。不过其实我说实在，现在这个音乐这科技化，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有的时候我们会跟美国啊、嗯、或者国外的这种音乐人合作。嗯嗯嗯，其实档案现在都传输是蛮方便的， 对、 嗯。但是我觉得创作还是需要一起，像刚刚讲，嗯、这个锦绣梦，我们就一起这样创作写。但是初期就会比较辛苦，但我可能就做我可能做个片段，传给电影老师那边收下来，然后他的钢琴又弹一弹，嗯，然后录一录，然后再丢到北京， 然后去唱他 demo， 然后 demo 再回来，然后发现哎那句好像不太好听，再修一修，所以其实 就很方便， 对， 工作量加大了。 对，可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又觉得有的时候，这样反而突然好像哎觉得还蛮。就蛮这个过程蛮回味的， 对， 蛮难得的， 对， 会记得很多故事。 但是从我们其实最早一张专辑，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是在华语乐坛那个样的一个状况下，然后我们就是一下在了一个巅峰的状况啊。然后我们现在回味说，其实音乐的一些传播的角度，包括音乐的制作，可能也都发生很多的变化。 对， 那会觉得说有什么回味起从前，会有些什么好的部分吗？ 我觉得好的部分是，我觉得 FIRE 我们啊，我们对音乐的初衷一直都没有改变。 嗯哼， 就是我们三个都对音乐非常的要求严谨。 嗯哼， 对，就像我们本来是云录制、嗯、啊，我很多歌手可能云录制完整张专辑，可在去年的时候，我跟阿庆，我们试一试一两首歌就说不行，我说制作人跟那个歌手啊，如果没有在同一个空间、嗯、做很心灵的交汇，特别是我们这个乐团、 嗯， 我觉得那个是根本我是觉得不可思议啦。 对， 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个，我们说好，那我们就飞来北京，我们就隔离，没关系，21天。 重点的是这个默契还在啊， 默契还在。然后，但是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凝聚力跟我们很，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稍后回来啦。 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荣耀的这个曲目给大家听。 对， 我也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正行驶在晚高峰路上的朋友，大家最爱的这张专辑又是哪一首啊？可以跟我们来继续保持互动。 是，前面我们听到了《锦绣梦》，还有包括《一个世界的辽阔》，《钻石之心》，我们稍后也会要放，还有包括里面没有听，还有没有放到的像《Someday》。 对，《Someday》刚才我们其实在第一时段的时候已经播过 了，放 了 一部分，然后《攻无不克》 是 《相信希望》都有很多很多歌，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 FM 九七四。 对，就是其实专辑的风格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会不会有一个偏好，就是可能哎，我们更觉得说什么样子的音乐是最能够代表 FIR 的。 最能代表哦，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们算是一个爱玩音乐的一个这个创作团体， 爱玩玩音乐的概念。 对、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各种曲风都很喜欢，像我当摇滚的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风格了，但是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那种类似动画配乐 ，OK， 这种比较 破次元壁的东西， 对，有这种史诗感觉的东西， 哦、 我非常喜欢 游戏配乐啊、哦， 游戏配乐， 明白？ 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做音乐也会蛮难拿捏，就是到底这张专辑希望给大家呈现什么， 嗯、 所以到最后就想说，好吧，那干脆都放进来。 难怪我刚才 一次满足 听那个《钻石之心》的那个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的眼前的画面就是 Lydia， 就是穿的有种女王气场，然后霸气全开的走进来的感觉， 对 就是那个眼前的画面已经脑补进这样的一出那种配乐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导演你要再投资重新拍一版， 没问题啊，我可以投资你来花钱就好了。 好嘞，我这个制作人当的不容易啊。但其实我觉得刚才说就是每个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心里面可能也会有自己的音乐的偏好程度， 对， 但是当我们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刚才其实建宁老师提到这种默契， 对， 从成团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保留着的， 是 这种默契可能也会影响将来我们这个团队继续往前走， 当然 将来会是什么样一个主体的风格，因为这次我就突然发现、嗯、哎，有一首国潮了，是不是将来就哎，又会有一个什么全新的一个方向和主打的这样。 我们其实会不断的尝试很多新的音乐了、 嗯， 对不对？像这张专辑还有舞曲、啊，像 练 练， 对 不对？练 练对、 啊，那有国潮，有摇滚啊。但是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了。我总希望说我们的音乐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正能量。 嗯， 我觉得这从早期像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我要飞啊， 对 不 对？ 对喂。对，一直到现在 啊， 对，给 好多歌、嗯。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核心不变，就是说不管我们经历多久，我希望带给年轻人我们啊，就是说，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你可以找到很多美好。 对， 有的时候是可能伤感的歌，即便是伤感的歌，像我们有首歌叫《僵尸之爱》， 哦， 你乍听它是一个悲伤的情歌， 是的， 但是它是告诉你说，其实你面对悲伤的时候，你要懂得释怀、 接受、 跟放下。对，所以我是觉得说，音乐要给，我觉得是应该要给大家一些正确的一些。疗愈也好，或是正确的启发也好，这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再做二十年都不会改变的， 是团魂了，这是算是其实是一直会影响我们音乐的主体的一个、 嗯、 或者说希望更多的歌迷和听众大家能够去接受到会被治愈的疗愈的部分， 没错。 那就刚才说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团魂之外呢，其实这次有很多的风格尝试嘛， 嗯， 所以要不要 Q 一下韩瑞啊， 我 啊，说到舞曲了， 对，让你给我机会、 啊、 终于再给你眼神 大展示啊， 对 对对对，一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有大概就是在一个成团已经有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飞儿的一个乐团当中，你是最新兴的力量。其实两年前的时候据说你来到过我们的北京乐广播，然后那个时候也都问到了你作为一个刚刚加入到这个飞儿当中的新成员的一些感受。那两年过去了、嗯，对，两年多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包括这个舞曲方面啊，你擅长的一方面有什么想要跟喜欢你的歌迷来说一说，或者对于他们来说你有什么想要表达你的一种成长的？ 哦，就是其实钻石之心这张专辑发了之后，我收到了好多人给我的私信、 嗯、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给我发了一个特别长的那种长作文，他就是说我真的好喜欢你啊，然后就开始从我的造型就开始夸，然后一直夸夸夸夸夸，感觉就是夸完了，我感觉我这一辈子能听到的被夸奖的话应该也就有那么多了，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多，然后 鼓励啊， 他还是一个、 就是、 他比我年纪还小， 哦， 对，是一个小朋友、 okay. 然后我觉得我一路走来这么长时间，我能成长不少，能坚强不少，其实是少不了大家对我的鼓励的、 嗯、 因为经常其实经常有很多歌迷就是发特别特别多的鼓励的消息给我、 嗯、 然后我觉得钻石之心这张专辑也给了我很大的成长，因为它有很多种风格，所以你就要去适应，为了适应风格你就要 去成长你自己。 你不会乱码吗？我觉得一会儿是舞曲，一会儿是摇滚，一会儿是抒情。 他应该有也有功底吧？除了刚才说戏曲也是有一点点的功底，这个舞蹈应该有之前有 舞蹈是真的没有 零基础是吗？ 舞蹈是零 零基础， 对对对， 这次是一个突破的过程。 这次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突破，因为当时练练其实录完我没有想到要跳舞这件事情。对，我当时就想说哎，那就他们跳舞我就在旁边伴舞我就在旁边伴舞也行，就是但我没想到真的要一起跳。 你听这句话就应该相信是在撒谎。我先拉下，对，先拉过来。 结果他们的发给我的那个视频还是简化了、 啊 okay、 简化过的，对对对，然后我还专门去找老师练了，没有想到大受好评，就是连他们的舞蹈老师都有夸我说哎，感觉你是可以学跳舞的、哦、对、 嗯、 感觉你是可以学跳舞的、嗯、要不然来加入我们吧、 哎、所以很多时候这么不尝试的话是不知道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边界 也是怎么 知道的。 所以我在想这可能也恰恰是这张专辑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算是之心其实也会有一个目的是说能拓展更多的一种可能性， 没错， 所以这次其实也给了你一些空间让你自己找了一些可能之前可能想都没想的事。 对对对对对、 哦、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首歌好好的再来感受一下、 嗯、 毕竟已经有我们的这个歌迷强烈建议说让 Lydia 也跳一段恢复一下活力啊，这样不容易疲惫。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在 FIR 飞儿乐团的新的专辑《顿时之心》当中的啊、算是我觉得破壁之作啊、 嗯、 来尝试一下舞曲的风格，而且有一个这个合作的部分哈、啊、好吧，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恋恋》。 就像雨恋上海洋，飞鸟天空的向往，你的笑自带光，盯着我脸红发烫，只要有你在身旁，晴天雨天都不打烊，我的爱专门敢只为你开张，不管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得发慌。 My love、yeah!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赖在你身旁，像天天的大霜，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好多的这个歌迷还有我们的听友现在都在留言啊，包括嘴角疯狂上扬的朋友，已经跳起来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哦，这首确实是属于这个青春活力派的感觉。 对， 哎，还有这个践行说第一次回家特意选择了一条塞车的路，希望多听一会儿飞儿。这个对吧？这种凡尔赛我就很喜欢，多多益善啊，朋友们。 对，好吧，这首是恋恋，是一个这个合作的作品。然后呢，但是其实也展现了 Lydia 的一个，就是我觉得说不能 青春洋溢， 青春洋溢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算是给飞儿乐团注入了一种 心血、 新鲜的这种感觉啊。 怎么又想打电话？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很不容易，你说没有尝试过的风格其实也要需要自己去挑战自己。 对 对 对，包括我们其实之前我们也测评过的这个歌爱在蔓延时啊，情歌的部分其实也是如此，你看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一首歌两个人对唱，但是呢其实也要反复的去淬炼它，所以我们说叫淬炼白嘛、 嗯、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无论是从舞蹈也好还是从情歌的部分，其实都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所以阿庆老师这一次的这个情歌对唱的部分， 嗯， 有没有什么心得感受？据说要求很严格，对他。 其实这是蛮特别，《爱在蔓延时》本来那时候写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独唱歌。 哦， 对，它其实一个，其实这首歌一个人唱也不是不能唱， 哦、 但是就是会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嗯、 但那时候就想一个人唱的话，我们那时候歌词本来想说是比较悲伤的， 嗯、 可能就是什么你走啦，什么就风散了这种。 对、 嗯。但是后来我们想说，哎，其实。因为我们专辑之前叫钻石之心，希望给大家力量嘛。突然有一首歌这样那么悲伤，感觉怪怪的。然后这老师就说，不然这样子好了，两个人来对唱。 对唱。 那第一个也比较新鲜感，也可以让我们男生的粉丝也可以一起在 KTV 唱， 嗯、 不然就只有女生能唱。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即兴，我跟老师就在那边改一改。然后韩瑞那时候记得，我那时候在写这首歌，应该是在台北。 嗯。 对，然后韩瑞就唱，然后我们就改，发现哎，这首歌其实蛮不错的。 嗯。 对，然后后来整个录完，大家也觉得。 公司开会觉得蛮好听这首歌、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可以把它做抒情的主打歌。 爱终于有了回应，不再是一个孤单寂寞的感觉。 但这首歌其实也花了一些时间，或者说尤其是在录制的部分的时候。 对 对啊， 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因为韩瑞比较年轻嘛，那也没有谈过那么多恋爱、不像阿庆这个爱情老手。 阿庆老师肯定更多了。哎呀，这个 那里面有个歌词啊，我觉得就是一刻怦然心动，一生天长地久。我记得在录音的时候，因为韩瑞其实那种年少的冲动是有的，对，所以我说我听得到你的怦然心动，但我听不到天长地久，所以我们揣摩很多啊，那他自己分享一下， 所以就被说哭了，是不是？ 这个怎么理解啊？就像我们配音的时候说，哎，前面来一点活力，再加一点沉稳，再加一点。 对，这个是很好的形容。 就当制作人这么要求的时候，会不会崩溃啊？ 会，就真的很崩溃，因为其实刚开始我真的完全理解不到那种感情，因为就我觉得是什么天长地久，什么刻骨铭心，好像离我真的很 远， 真的很遥远。这种事情， 对， 那就现成的去谈也来不及嘛，就好 真诚的姑娘， 对，就是那就多去看 一 些电影，对，就只能去看电影、看书，想象，靠想象。对，靠想象去投入。但没有想到好像录完这首歌之后呢，觉得自己又好像开发了一个新技能，就是在唱这一类歌曲上面有了一个大概的方法，就把握了一个 get 了一个技能。 对，就好像是小怪升级了，可以打中怪了的感觉。 那你练就的这个技能是什么？就是即使没有谈这个恋爱，然后就是脑海当中已经 对好像自己可以脑补一些剧情了。 这个厉害了。所以说演员需要对戏嘛。 对， 那我想就是在如果情歌对唱的时候也是有对戏的感觉。那其实所以阿庆老师其实也帮到你很多，因为阿庆老师很入戏，所以你也就是入戏。 他没有在一起录， 但是也要听啊，互相 对要因为要听，对要听对方的那个反应、 那个、 感情， 音长音短的、啊， 对 和音是要那种呼吸是要，你去听这首歌，我们很多呼吸是一起配的， 有的是叠唱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阿庆老师的歌声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啊，就是以前也听过一些， 对， 包括和这个李玖哲对唱的歌啊，我们长播的记忆的爱是吧，北京就飘雪了，这也是很动人的。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情歌对唱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下两种不同的对于情歌的一个理解的态度，少女心啊，还有阿庆老师这种就有故事的人，就可能唱出来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对， 好，也是一首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去听的歌。所以今天尽管我们前面已经有推荐啊，是有乐评人推荐过这首歌，但是我们可以再听听看。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疑惑， 对的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爱的面孔， 我都不忍心把这首歌这个 切掉，是吗？ 对，切掉，然后就想一直就听下去。这可能就是情歌，就是我们说DJ 啊，请不要放情歌，大概是怕听了情歌心里太难过。 但是电台情歌是最多的。 DJ 你请不要切掉一首情歌，大概可能是因为你心里那个爱已经在自己的这个身边蔓延了。 对， 我就觉得我们俩好像搭档做节目。 真的 、谢谢你。 别走了，待会儿我先撤 一下。 好的， 这个组合啊，我是觉得特别好，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情的理解。然后其实借着这首情歌，我们可以也试着去描绘一下自己心里面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 对， 建宁老师开始吧。 我开始啊，我觉得 其实我们这个 MV 大家可以上去看、哦、其实他是我们真的找到一对结婚六十年，因为六十年是钻石婚、 哦、钻石婚钻石婚， 对，然后我们就故事就是这从这对老人他们 老 夫妻老 人、哎、 对，而且他们是真实的哦、嗯、我还记得我在拍 MV 的时候他们两个就说因为有空档嘛，然后那个老先生就帮那个老太太就摸他的头发，帮他顺他的头发、哦、然后老太太就帮他去打他的领带、嗯、因为在故事当中他们想结婚六十年再重新拍一个婚纱照、嗯、因为年轻的时候很穷根本没有婚纱照、嗯、所以他们结婚六十年以后想留下一个纪念、嗯、所以你在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天长地久。就两个人其实经历过六十年也有争吵，然后很多的起起伏伏，对不对？但最后还是执子手与子偕老。 对，就很多在我们心目当中的爱总是觉得是那种山崩地裂般的那种特别的火花四溅的，但其实很多都是那种 真实世界不是 平平淡淡的。 对, 对，那个也要有了啊、就是、 啊，也要有 放在前面 火花，就待会儿留给阿庆和这个 Lydia 来说。 是，我觉得 前面陈老师先打个底是爱是平平淡淡的， 没错，就是时间呢这个把这个青丝淬炼成了白发、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过程也很重要，到最后能够有一个钻石一般的这样一个永恒的一个结局啊。我们可以也就着这个主题稍微聊两句啊，我们这个对 聊爱情 突然一下变情感节目啊，适应一下待会儿晚间的这个节目的节奏， 对，晚间是这个节奏， 黄昏过渡。 其实我觉得人生就这样不断过程嘛，你看我结婚也七年，我两个小孩，一个六岁，一个也都四，今天是我小女儿的这个四岁生日 哦，真的 Happy Birthday， 在遥远的北京祝她生日快乐。 她今天还对很多朋友到这个那个爷爷奶奶到家里，哎，她扮成那个小美人鱼公主， 好可爱， 对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慢慢会了解，年轻的时候可能想要那种冲动，嗯，对不对？ 对，是这样， 对，轰轰烈烈淋着大雨、啊、 轰轰烈烈的爱情， 头发就吹乱了那种啊，对不对？ 不作不爱的感觉， 口袋只有十块钱没关系， 很斗鱼的那种斗鱼的感觉。 对、 哎、对，以前会喜欢的，但现在就发现，哎，其实我觉得这种家人，就是你有一个家庭的感觉是很好的。像我现在出来，我觉得心中也是很踏实，嗯，就觉得他们很背后有个支柱的感觉。 对、 嗯，这种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过程、嗯。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2019年见到的时候，还刚好聊这个话题，就是身份的转变，然后其实对于音乐的创作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就写了一个，你看 写的东西 就是 特别暖， 浪漫的。 对， 以前都写这种我们的爱，把爱放开啊。 反正你就是很会写情歌就对了， 感觉内涵就有点变了。 唱的好几代年轻人们心碎。 现在会有这种 抑制大家一下， 父亲对于这个女儿，对于孩子的这种就是这种感情在里面，又 会 加一些。 下张专辑就来一个什么孩子什么 亲子专辑，加亲子加动漫的主题啊！ 放心， 期待期待， 妈妈粉们一定会继续支持你们。 还是要加油啊！还是你要揣摩啊！ 哇， 妈妈啊， 这很有点难呢、欸。 他先、 哦、这个主、 已经转型女团的这个感觉，下一步可以继续 也跳妈妈 亲子。好，莉迪亚来说一下对爱情的理解是什么？ 爱情，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纪还是想要追求一点新鲜感，热烈，对对对对对，热恋的感觉。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谈恋爱了，就是好像有一种在线征婚的感觉。那并没有，我只是就是日常吐槽一下。 就是是不是工作太忙？两位老师给你安排的都是比较多。 就是之前也没有，好像就是因为录《爱在蔓延》，就是勾起了我这个谈恋爱的心。嗯， 对 对，都怪老师写了这么一首歌。 这是因为工作受的伤。对吧？是要找建宁老师和阿庆老师来买单，快补我一个男朋友。 那就会其实很期待，就是现在还是有一个想象的部分。 对对对，很期待爱情。嗯， 那我们就在这祝福所有的这个期待的爱都可以攻无不克，好不好？嗯。 生沮丧，没有眷恋的心怎么坚强？当人类不抵抗，是怪命运乖张，化身唐吉诃德冲撞那高墙。悲喜的傲骨是奋起的狼象，选择屈服，情愿做个偏执狂。攻无不克，我的信仰有一种生命的光，你倔强。 因为有很多的歌迷都很心疼你们，觉得时间还挺长，今天要天在电台打卡，所以要不要就先喝口水什么的，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们节目就是一个特别比较真性情的节目，如果就是觉得可就随时告诉我。 好， 好，好， 暖心的节目， 没问题。 我觉得他们状态刚刚好、啊， 就还好。 你没听刚刚陈建宁老师说，他们经常会凌晨三点，比如要录音就录音，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电台直播来说， 那 洒洒水， 那就 小意思， 那就留下来，别不要走 了，不要走了， 明天继续，好不好？但其实真的，刚刚我们说到淬炼啊，因为今天其实我们整体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安排了一些不同的主题，我相信可能你们也之前也有。到我们这儿说到淬炼的时候，我一直想说我们要把这个主题聊得深刻一些啊。对，但是我想说，其实从淬炼的角度，其实每个人都在淬炼自己的生活。包括金英老师提到了，然后其实阿信哥也提到了，包括 Lydia 其实也有自己的成长的部分。所以对于 Lydia 来说，你觉得你的这个淬炼的这两年的这个部分是什么？你觉得你成长最多的是什么？因为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成长最多的就是我的心境吧。然后对于一些人性还有人情世故、人世冷暖的体验会更加的强烈一些。对，然后随着慢慢也长大了，然后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考虑后果就很冲动，现在做事都会稍微瞻前顾后一下，考虑考虑然后再看。对对对对对，就是 成长 大了。对 对，其实这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无论是面对质疑也好，就是面对怀疑也好，我觉得一个人他能够首先站定而不转身，这就其实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大多数时候我觉得被质疑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种，就是我甚至觉得说，就是被淬炼到一个最难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会甚至会放弃。但是如果能坚持的话，就一定是会有转变。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今天见到她的时候，终于知道这个女孩子的闪光点就一点，她的勇气，这可能不是说能够让，单纯通过聊天感受到的，就是你的那种阳光和那种能量。我突然觉得，为什么有很多人从一开始不太了解你，慢慢的接受你、喜欢你，可能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淬炼的过程。 嗯， 没错。 对，况且还有这个建宁老师提到的团魂拖着你，是吧？ 对啊，对啊。 还有这个阿静老师飞扬的能量，就是也能够带着你。我觉得，所以说，今天我觉得阿菲尔到直播间，我觉得这也是我可能最想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在经历一些质疑、经历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带出这样的一张专辑，用这样的一种真性情的，然后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淬炼的态度，所以在这儿也要 对、 也要献上我的 谢谢， 感谢感谢， 一份敬意哈， 是知音者啊， 对 对, 对，真是一路听过来啊。好吧，那所以今天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歌迷，包括很多听友正在我们的线上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有时间不太多的这个一个空间，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赶紧抛出来，我们今天毕竟也为大家提供了奖品。 是的，我们今天提供奖品的是由菲洛嘉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菲洛嘉修复霜，以及价值499元的菲洛嘉玻尿酸精华。法国高端抗衰老品牌菲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在开展88VIP 的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699减120，十全大补面膜、360眼霜等你来拔草。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其实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歌了，包括我们想说，哎，有没有机会来听一下，就是包括这个建宁老师、阿庆老师之前写的作品，有些真的我自己很喜欢，包括待夜带来这个蓝天带来就范逸臣的 Love Story， 就这样子的歌，有年代的歌。但是我想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这个空间呢、就留在下次或者留在以后。所以最后呢，想说，哎，今天的节目我们选一首什么样的歌来收尾呢？我们往常的风格应该都是那种就把那个特别飞扬的有 power 的部分又拿回来， 或者说相信希望，感觉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歌做一个收尾。 但是今天我就想，哎，我们用这首收尾吧，因为黄昏嘛，傍晚马上其实要进入黑夜了。 对， 有一些白天的部分呢，就要慢慢的被淹没，然后 转瞬即逝了， 到夜晚了。哎，这个转折你们觉得还可以接受？ 不错、 不生硬吧？ 不生硬，不生硬，转得非常好。 淬炼白这个环节，白姐你说了算。 我尽力了啊，但是因为这首歌是我挑了一张整张专辑里面我个人还挺喜欢的一首歌，因为还挺难的，就是这首歌 也是很简单的表达了一个很深刻的情感的部分。 你是一个非常深情的人。 对，哦，哎，建宁老师， 真的真的真的， 有没有考虑下次啊？哎， 建宁老师换个位置，来来来，我把副驾驶的位置留给你。 对， 这首歌我觉得是莉莉亚唱，能让你唱最好的一首歌， 特别好， 《僵尸之爱》。但不要其实虽然他的名字叫僵尸爱，但是他是告诉你说，其实你面对你的最爱、你的挚爱的时候，不管他现在在你身边，或是他离开你，你要选择放下，然后但是你要永远记得他。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歌， 就是放下那份爱，但是带着爱的记忆 往前行， 往前行。 对， 好，就这首歌转折一下我们的这个白天和黑夜啊， 好， 就是用这首《僵尸之爱》，然后其实也带着很多人生的思考的一首歌。 对， 所以也再次谢谢大家， 表达对你们的辛苦啊， 谢谢， 就是你们还要接下来继续留在我们这里扫楼，所以 接下来 会有更多听友在晚间的时候听到 FIR 走心的一些采访和聊天。 对，啊，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们来关注这一张走心的，然后坚韧的、淬炼的各种各样主题，其实都囊括其中的专辑《钻石之心》。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 谢大家， 休息， 谢谢菲儿， 谢谢大家，拜拜。 专辑大卖。 方向未圆满的圆满，约定百年后见。那时候心已无话，只剩天亮。僵尸却得来原谅我，让你离开。有一天，时间和解了加害与被害，僵尸却得人够远了，终究还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全之家搞事情了，启盈22周岁生日，回馈新老顾客放福利。8月7日至8月22日，顾客在全之家1元购2888元优惠券包，还能参加抽奖，赢超级免单，超多大牌低价抢，顾家、塔塔、方太、喜临门、奥普、箭牌等众多爆款商品5折起。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枕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恭喜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今天，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Listen 21。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